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皮表感觉到什么？是我们说吃补药树到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皮表觉得好像闷闷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经验，好像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好像觉得皮肤也变得很糟，好像皮肤特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皮肤好像特别容易出油还怎么样，就是那种皮肤表面觉得闷闷的那种感觉，有点不舒爽，就是觉得好像接触在外界的时候觉得皮肤的感觉不舒服。那这些平常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小细节呢，我们稍微用这个框架去思考一下，有的时候你用很多别的药啊没有办法医得很好的，你抓到了这个肝尘肺这一点，然后吃一点这个比较基本款的疏肝的方啊，什么四逆散啦、逍遥散啦，这样子吃一吃有可能会好转哦。哦，当你这个正跟脉都抓得稳的时候，这件事是可以处理得不错的。所以呢，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会觉得这种条文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倒不是说倒不是完全的废物啊，只是它不显眼。因为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如果问同学各位过去病过肝陈皮的举手，大家就乐在那边一直想吧。大家病过肝陈肺的举手，那就是可能过去我们没有很在意到这件事，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在记忆里面都没有怎么存档。但是从现在开始的话，我想其实这些状况都是存在的，就要把它变成我们的感知这些事情的一部分。而这个肝陈肺的这一条宋本伤寒论也是让人发狂的。宋本伤寒论是从头到尾没有脉象，当它没有脉象只有这一串主症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说它一定是肝陈肺？所以读起来是非常辛苦的。所以现在我们因为是读的桂林本，所以就比较轻松。而我们之前教了那么多柴胡类的方子，在这边我想同学也可以想到，就是说当一个人肝胆气郁住不顺畅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这个病症的走法，而陈皮跟陈肺都是临床上相当重要的两个分支。所以关于这一点，我想同学至少是记得它。而大概的状况我们有一个概念，它细部的这些是不是一定是腹满言语，是不是一定是恶寒喝水自汗小便不利，那就再说，可能临床上我们遇到的东西不会那么明显的。好，张仲景这个是针对感冒的时候来讲的，所以这样的道理我们先把它消化掉，以后再临床的时候呢有注意到也就好了。我想这一类的这个条文啊，之所以我还觉得，因为我其实读它并不觉得好玩，因为想到过去到今天的生病经验哦，不会觉得很有感觉。你如果跟我讲桂枝汤炖麻黄当真，我很有感觉，因为三天两头感冒嘛。那不过我好像有遇到一个谁啊，是班上同学还是谁，他跟我讲说学中医以来没有感冒过，所以就是好像没有一点成就感。那这也是说是可喜还是可怜我也不知道了，但是就是我想我们这种身体不怎么好的人啊，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要紧的汤症，像真武汤症、什么青龙汤症、是桂枝汤症，大家就很容易觉得很亲切，对不对？就是我就是这种体质。但是这个就让人觉得啊，好像不太多啊。可是这样的条文其实还是有它的存在意义的。比如说像后面的火逆这个东西啊，它主要是讲说，当你在感冒的时候，可能古代有好几种的高温疗法，就是感冒的时候帮你身体加温度，然后认为这样可以治好感冒，而这个温度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状况。这些不良的状况在今天没有那么容易见到，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流行火疗法，所以临床上不容易见到。可是它有没有意义呢？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使不容易见到，火逆里面呢它有向我们说明某些 身体状况会变成怎么样，而那些身体状况是我们临床的时候蛮重要的参考点。而在这些身体状况之中呢，你会看到火逆的这个部分让人有机会认识到张仲景的某一个相当重要的开药分寸，就是说张仲景到底在是以哪一条界限来决定他要开阳药还是开阴药的。其实这件事情学伤寒的人一直都是觉得很头大的，如果这条界限不清楚的话，我想我们很容易变成一面倒的火神派，就是好像说哦，就是父子就对了，父子吃的身体好，父子这样的。而今天学伤寒学到变成火神派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并不认为火神法有什么不对，而是如果我们对伤寒论这个本身的文字有够用功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伤寒论里面看到张仲景用阴药用阳药的界限的。哪些像因为火逆，你也可以看到张仲景其实很爱用阳药，就是这个人已经被火逼的气血都脱位了，他还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之类的阳药去把他抓回来，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用什么生地黄什么。但是到达某一个情况，这人已经严重发炎溶血反应出来了，张仲景就开始用生地黄了，就是这个界限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画得很清楚的。一般的如果一般不是张仲景学派的学习者，其实张仲景在用什么张仲景那个什么桂枝救逆汤啊，或者是什么桂甘龙母汤之类的，其实都是用阳药去引阳气回来。一般所谓的不熟悉经方的中医学习者，可能连这些招数都不会，就是遇到那样的情况一定都是用阴药来收阳，不会敢用阳药来收阳。所以就也就是说张仲景用阳药的可能性是大于一般的中医框架的，就是用阳药引阳。可是呢，当我们很爽快地认为说张仲景很会用阳药，那我们大家都来扶阳为主的时候，你会从张仲景书里面看到说张仲景用阳药是有极限的，到达哪个地方他就不再用阳药，要用滋阴药了。像这些非常重要的扎根的点，我觉得都是将来临床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就是以后会看到有个病人他已经在生死之间弥留了，那时候你要取决是非常难的。而那个时候就算你想要想说我该怎么办，其实也是越想越烦，不一定能够想得出来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些基础的地方，在没有事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先理一理，有一个好一点的根基，这样子将来进入这个经方的世界会让人走得比较安稳。这件事倒是我对于这些条文比较重视的一个理由，因为我想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很多人医术是比我好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得到一些机会去美国啊看倪海厦先生临床，那这些跟我交情还不错的人回来了，他就会跟我讲说哎，其实倪老师哦诊疗的能力很好哎。他说他们就跟我讲到一些那边的八卦啊，就说他比如说你单是说把脉，我们不会觉得倪老师很厉害，我觉得他把脉很普通，但是说一般的诊疗处来讲都不会觉得倪海厦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可是呢他如果把脉把不清楚，他就看你的眼睛做个眼诊，眼睛搞不清楚就耳朵再戳几下做个耳诊，耳朵还搞不清楚脊椎骨再按几下做个触诊，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到一起，他就辨证变得很准，你心肝脾肺肾哪里不对都很清楚了。那这样子的话开药就很笃定很不乱。那我这朋友就跟我讲说杰忠啊，这些东西也要学起来啊，哦，就是你有，如果你有倪海厦老师的这些诊疗的能力的话，那你就会医术可以进步很多啊。他就这样子来鼓励我，就言下之意，如果我想学，他会教我啊。就是我觉得我朋友都还很大方，可是呢，当他告诉我这些话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我现在贪图这些医术，赶快要把这些东西学起来，我觉得以我的学习规划来讲不是最有利的。 我非常的愿意做的事情是，我现在这个课已经教了一年了，我还有两年，我这三年之中，我把《伤寒论》里面伤仲景这些最基本的主症框都摸到很熟很熟，那个时候我才愿意去碰倪海厦先生这些诊疗法。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目中，对于中国人的易道的进步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就是易道要进步只能够进步在感知力跟表现力，不可以进步在思考力，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如果我现在就去学那些诊疗法，然后去从病机去认识这个病人的时候，我是进入思考力的世界，而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实际上我要的那个感知力跟表现力的那个艺术的进步是有冲突的。所以我必须要把我这个属于感知力跟表现力的领域的艺术弄到元首了，我才愿意去摸这一块。而当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去见习回来，然后跟我们讲说是哦，这个你看哦，李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很厉害，他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抓到一个主症框开这帖药，然后他就加减一两味药就药效如神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讲说这样很棒。我说如果他这样子开对是他很棒，我看他的学生会觉得有点恐怖，就是因为他的伤寒论杂病论其实教得很快，所以他的学生对于很多主症框是不熟的，在那些最基本的主症框都不够熟的时候，你去加多少味药也不会有用的。而且因为不熟，所以在临床的时候会开始乱掰病机，什么心又怎么样，肝又怎么样，在主症框很熟的时候，在临床的时候是不必想病机的耶，根本上就是在开药的时候不会动到思考力的。所以这一点来讲，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认为我的这个课是在教或者分享什么最高深的艺术，并不是。我只是觉得在基础的部分，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根基扎得稳稳的，有一天我们遇到高深的艺术的时候才不会走火入魔。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在读书，我很清楚的，我觉得我蛮清楚，就是如果你要我现在去碰那些高来高去的艺术，我的艺术有可能会乱掉。我希望能够在基础的世界活得更稳之后再说这件事情。这个是我比较，就是如果说这些条文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会觉得这些条文可以帮助我们在基础的地方走得更稳。如果用武侠小说来举例子的话，就是张无忌要练成九阳神功才能练什么乾坤大挪移嘛，之前没有练过九阳神功而练乾坤大挪移的人全部都走火入魔死翘翘了。就是看到人家高来高去的艺术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我也要够格才能学，如果不够格就去学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其实我今天教的比昨天快，所以可以讲点废话。我今天在庄子课的时候说这些话大概没有办法在中医班讲，可是现在又忍不住了。这个我在庄子课的时候今天在讲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中国人的易道的功力是心力不是思考力，我这件事我在上课也举过例子的嘛，对不对？就是说一个会烧菜的人，他就是能够把菜烧得好，而不是他要怎么想，像我想半天烧出来的菜还是烧得很难吃，所以思考力跟功力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中国人的达人学，也就是庄子里面，他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思考力跟心力其实是一个有一点互斥的选项。我们在学习在进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自己不是把能量投资到思考力这一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以中医来说的话，我要要求我做一个把把脉听听症状能够把人医好的人，而不是一个有人问我说 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可以啪啪的病机鬼扯一堆给他把他镇住的那种人。就是我不认为我在我价值选取上面，我不太允许我去养那个思考力那边的东西。我会觉得病机这种东西就是推论，推论就要相信它只是一个假设。就像我之前讲的什么伟大的少阳区块什么，这都是假设，重点只是我们怎么样辩证怎么开药而已。就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是心力的这一块，不是思考力的这一块。而思考力的这一块呢，在比较洁癖的道家思想里面来说，根本就是我执。就是一个人的思考力就是一个人觉得的我，自我，或者说这个人的观念。那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呢？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主题。我这样想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我又同时有一个想法，说在这个班能够留到现在同学大概也撑得住吧。因为我们这班已经教课内容已经有很多都不舒服了，都已经不舒服到今天了。这个有一件事情在学习上面，就是以我们道家比较严格比较洁癖的标准来说的话是不适当的，可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同业者之间啊，很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自我激励。而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行为的结构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学习，我说一个人学习比较好的状态是不要跟思考力这边产生挂钩，不要跟这个人的我执跟观念产生挂钩。一个人的学习他就是一个人的创造的热情，就是我想要用3年的时间创造一个美好的医术，它是一个很开心而很天真的事情，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快乐的学习的方式。可是呢，我现在看到我的同辈或者是同行的学习者，我发现大家学习的动机都会有一点点麻烦。最多的那种我就姑且不论了，这个其实也没办法批判的，就是他学医是因为他怕生病。但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很难学的哈，因为整个动机是负面的，这个姑且不论。可是另外有一个层级的人，这个层级的人其实也很麻烦，就是他学医跟他的自我价值有关系。也就是说啊，有的人不要说学医，我们说学任何东西都可以，他会觉得我在医疗这事情上面，我做好这件事，医好一个人，这件事情在他来讲是关系到他能不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同学听得懂这个话吗？也就是说我现在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人的学医是因为他好像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他要用变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而这件事情乍看之下是正确的，因为你想想看，现在人很多说什么发愿成为一代医者，然后什么发愿要用什么推广中医，这些话是常常听到的。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些人好有热情，好有抱负，还有志向。但是以严格而洁癖的道家的学习观点来讲，非常不赞成这种学习。首先用这样子方式产生的学习的激情，他的学习能力会随激情而来而随激情而去。当一个人他需要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优秀比较好的人而开始他的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是需要掌声的。也就是他在医疗的时候，他会希望这个东西是结构，就这个结构本身会引发一些情绪上的需求，他会希望他的患者能够感谢他，他会希望他身边人能够认同他。如果他不能够满足他这个希望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培养信徒来办小宗教。也就是学习这件事情，我个人以为是不太适合把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摄入其中，因为自我价值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怎么修都会坏的机器。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我要怎样才会有一天觉得我够好？你以为我医术进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够好了吗？ 不会啊，人越学会越谦卑，对不对？所以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自我价值是一个喂不饱的框架。而在这样的这个自我价值的框架之中的时候啊，我们会在学习之中经验到一些状况，而且这些状况我觉得我在同业之中或者同辈之中常常会看到，就是当他医好一个病人或者让他学会一个什么东西，他很高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我是一个比较好的我。而这样的事情就意味着你的能量，我们说心力的投资跟思考力的投资，如果你做这些事情到最后你的终极点是因为这样做我可以感觉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你又把能量投注在思考力这边了。那这样子搞着搞着，我不能说这样的人不会进步，但是他的进步比不这样子搞的人辛苦。怎么讲呢？我觉得啊，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没得救了啦。怎么讲呢？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那这件事你要怎么救？这边有一个同学是姓张的，你叫他努力说服自己说他是姓王的，要说服一辈子也做不到啊。我们相信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能改吗？如果姓张的不能自我说服到自己是姓王的，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就可以说服自己是不够好的？就这种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动他的地方，所以就从头到尾摆烂就算了。我觉得我今天也觉得自己不好，我明天也觉得自己不好，可是我还是可以很快乐的学中医，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对我来讲是分开的。而不分开的人会怎么样你知道？就像我觉得学习的时候一定会有挫败，对不对？就是有时候看到这个病我以为是这样，就开药没有好，然后开药没有好的话，一个学习跟自我价值是脱开的人，比如说像我这种自己觉得自己再烂都跟自己学中医没有关系的这种人，我会觉得哦，今天没有医好他代表我医术不够好，那不然你十年后再来好了，因为我今天医术还不够嘛，所以我以后慢慢进步，可能有一天够，但是现在还不够。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过程，就是我的自我价值没有掺杂在里面。可是对于那种学医跟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有没有做一个值得活于天地间的什么什么这种东西的人来讲的话，他医不好一个人他会苦恼的，他会觉得我怎么能够救不了他，我怎么可以不是一个救人者，然后开始苦思开始挣扎，然后他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好爱病人好用功好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就在耍宝啊，就没事在那边原地跳火圈，就从我的角度会这样觉得，就说现在不够好介绍给比你好的人看，你继续用功总有一天会进步的，这样就好了，我不需要这件事情闹情绪啊。可是我看到我的同业跟同行会为这种事情闹情绪，那就代表他的学习能量是投资在自我观念这边的，那投资在自我观念这边的人学起来很辛苦啊，就是学习上面的顺也好逆也好都会有很多的心中情绪的波澜。而这件事情对学习，各位同学觉得是一个有力的帮助吗？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比较快乐的学习是一种创造出一个什么的心情，比如说当我还在四五岁的时候，我很快乐地画出一幅画，你说我四五岁的时候画一幅画画得好开心，什么人画那么小花画那么大，你说我那时候画画是为了觉得自己是个比较好的人吗？那时候根本没这个观念吧。可是在那样的时候你是最能够进步的，因为整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所以我自以为比较容易的学习是不要背负着自我的包袱来学习，但我这样说可能会有一点点让某些同学觉得感觉不太顺畅哦，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学医都可能跟自我价值是有一点挂钩的，就是好像我学了医之后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可是我个人我现在的感觉，我的感觉比较是我不管学不学中医我大概都是这个货色了啦，我可能学了中医也不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我对人没什么爱心懒得理人，就是很多很多的 属于我比较本质上的东西，我大概都不会因为学了中医而好转了。那医术只是一门技术嘛，你说技术很好的小偷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吗？就技术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东西嘛。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自我价值跟我们的学习过程脱开的话呀，学习起来会容易进步，因为你的能量不用在不必要的地方。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很喜欢自我煽情啊。为什么看那些同行同辈啊，在学习中医的时候那么多伟大的心路历程，会觉得那样子好像很过瘾，就那样子让人觉得啊、哦，我是在学习，我是在努力，我是在挣扎，我是在奋斗。而我的话，我就觉得我学习中医好像什么，就是三年计划嘛，当天和尚撞一天钟，然后每个礼拜都不想念书啊，还是要念书啊，礼拜都要教书啦、啊，就这样子，就是很窝囊的感觉。我没有什么那种我的奋斗这种过程，可是我觉得比较轻松，至少在心情上面脱开了之后，你就把你的医术当作是一个创造。我希望我下礼拜创造比这个礼拜更好的医术，然后再下礼拜再创造更好的医术。那你说是为什么？其实不为什么啦，反正人一定会死的啦，只是觉得创造它很好玩。在这样的情况，我过去的经验，因为我过去在学医的时候，我也曾经很努力的想要扮演一个老师心目中的好孩子，努力用功，然后发现那时候几乎没有办法进步，因为能量都花在别的地方了，就动机不纯。一直到现在才让人觉得比较容易进步，就是觉得创造一个叫做医术的东西很好玩，就像你玩魔术方块，就在那边挑战什么几分钟可以玩好，然后越玩越顺这样子，那时候比较好玩。所以这个是，就是我想我们课上到这里的话，我可能也是借这个机会对同学说一点我心目中的实话吧，就是我对于那种立大志做大事的学医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甚至说我不太允许自己变成那种人，我不太允许自己变成一个自我煽情的人。因为自我煽情的人，如果他能够让我学习的比较好，那当然很好，但是结局来讲，自我煽情的人是一个会让自己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情绪干扰，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学习来讲就不太有帮助啊，是这样子。那不好意思，又到了下课的时间了，我们等一下再来上。